掩盖，我正迎面向你走来。时空中弥漫着硝烟迷雾，我携来饮酒胆怯曾相欠。 然而你却一直留在也不领情，想一朵蒲公英宁愿散尽，也不愿成全在我的怀里。我留不住你，总是和他也算慢慢靠近，才愿意释放心中全部的感情，翻出所有回忆塞进心里，和你的过去现在我还不敢想起，不能忘记。如果是你幸福断送在我手里，我的痛苦怎么会比你的轻？算了吧，别再提你的心，只要曾经快乐我也就可以不留痕迹忘了我自己。总是偷偷夜色慢慢靠近，才愿意释放心中全部的感情，翻出所有回忆塞进心里，

这 jumbo， 这 jumbo， 这 jumbo， 一定要我说，我不过模模糊糊迷迷糊糊这 jumbo， 还是别管我，我可以念得讨厌念得啰嗦这 jumbo， 这这 jumbo， 这这 jumbo， 这这 jumbo， 这这 jumbo。这 jumbo， 这这 jumbo， 这这 jumbo， 这这 jumbo， 这这 jumbo， 这 jumbo， 这 jumbo。 这首周慧的说不出的快活，接下来继续听到阎维仁你不知道的我吉他的版本。 昨天深夜回家的时候，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，眼看时光倒流，画面轻就停在马路灯红绿灯等过了头，又被记忆拖着不能走，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，贴黑了我心中，亮了我哭的眼睛，鼻子和明天都是重的。或许缘分到了，开了笑了散了，哪怕是过眼的云烟，怕是从未曾实现。如果你是真的，也就代表我在世界边缘的尽头，狭路相逢的时候，你还难过，你不知道的我。记忆拖着不能走，

在你的眼中，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无恋的朦胧。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没泪水春冬。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糖如蜜，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虚无半刻也成绕指柔。是你的错，轻易爱上我，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。都是你的错，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。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。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能为谁争夺。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糖如蜜，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虚无干瘪也成绕指柔。怎样的情深意浓，为让人的人难以承担承诺。 声音呢非常具有辨识度，有一点点沙哑的嗓音，跟他老婆十一郎合作，在歌团当中都是被大家津津乐道。接下来是梁文音的《想流浪的鱼》。 看地里种的猫，追逐花一脚，想热恋的人们和好在吵闹，其实学我静静多好，不必为别人烦恼。听说爱很奇妙，让人哭又笑，出我什么味道，像土像水草，真爱大家都在寻找，有没有人真找到。等我长大有翅膀，我一定要飞去问一问月亮，为什么不见太阳，是不是爱上他受过了伤。外面世界有多大，如果跳出鱼缸不再被豢养，单向恋爱会怎样，我要带片面包去流浪。 么枯燥，巴不得逃跑。天空它有多高，我好想知道。梦到大声铁达尼号，牵手往大海里跳。寂寞偶尔围绕在透明城堡，从没有人看到，就算泪在掉，倒映着给自己微笑，就是开心的逍遥。等我长大有翅膀，我一定要飞去问一问月亮，为什么不见太阳，是不是爱上他受过的伤。外面世界有多大，如果跳出鱼缸不再被豢养，看向夜晚和天涯，我要带片面包去流浪。我长大有翅膀，我一定要飞去问一问月亮，为什么不见太阳，是不是爱上他受过的伤。外面世界有多大，如果逃出鱼缸不再被豢养，带上猎物会怎样，我要带片面包去流浪，飞出鱼缸去流浪。 想不想知道？哦，给的多，给的少，对我都只是参考。有时候这样一个微笑，有时低，有时高，感觉像太空漫跑。我需要你做牢，可不能相拥了，手到擒回答。

知道你的心意，告诉你浅浅简单的爱，你是否曾经注意，过去的美丽如此已经不在，我还在傻傻的找寻，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，我知道你想说，分手吧，我们分手吧，不要再对我说你还爱着我，你我的梦彼此的不同，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错，分手吧，我们分手吧，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，你我的梦彼此的不同，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错，我们分手吧， 会种下分离。

广告之后，熊天平跟黄慧文的合作，这首歌叫做《野心》。 我叫你的心痛成两半，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。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，一吸一吐却忘了隐瞒是一种负担。 我叫你的心痛成两半，一半是誓言，一半是野心。女人喜欢用空间拖延男人的时间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短。 Oh man， 野心是戒不掉的汗，而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敷衍。 Oh woman， 野心痛永远少一件，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。 Oh man，野心多给我一点点，你想我迷我骗我尺度无限。 Oh woman， 野心它一天又一天，我想跟你永远永远不住冒 成两半，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。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，一吸一吐却忘了隐瞒是一种负担。 我将你的心痛成两半，一半是誓言，一半是野心。女人喜欢用空间拖延男人时间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短。 Oh man， 野心是戒不掉的汗，而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。 我们野心它永远少一件，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。也许你会将我挂在嘴边， 只说愿你那自认聪明的心眼。野心是戒不掉的爱，可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。 我们野心它永远少一点，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。 野心，耳边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Sandy 林忆莲，南方的风。说到林忆莲呢，最近在歌手当中大放异彩，她的每一场演绎都是游刃有余的，能够把歌曲唱到你的心里，好像能够让你轻而易举地投入到她歌曲的情绪当中。这首南方的风，林忆莲。 还有些话想说，却只能对你挥挥手。列车就要开，奔向南方的风。一站一站的过，忍住泪熏了的我，模糊了回忆，忘了心里的痛。那背包，那想念，走得越远越沉重。

深处，坚持相爱的福，赶快梳好头发，塞好衣服，收校服，直到不让你有退路。 怀念就是那么那么甜，着迷的初夜，总是把我浅深的优雅赶出街，就算改变也要稍微直觉，告诉我你要怎样。 想爱我你就别客气，想打我请你用力，想念你到到天地，就爱听你说外语。 Be forever I love you You never know Yeah yeah 在家里喜欢把人走完，在大街上也想跟你走完，和你在一起就是先把你放，把你放在心上，就感觉你很像。 陶晶莹的这首歌叫做《爱呦》，接下来继续听到今天十点的末尾作品，可米小子带来的《青春纪念册》。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跟守候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给你我的心做纪念，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，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。星座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，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，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。 一出现就是晴天。 纪念我的梦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。